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84集，偷书。展昭无奈了，上前拦下了。天尊摘掉书生帽，这会儿头发都被他甩蓬松了，但还是白色的。白玉堂伸手给他扒拉了两下，又给他戴上帽子，看着远处就快走到街道尽头的王磊和吴彩。 一会儿再试了，先去跟踪那两小子。 天尊无奈，一扭头，刷一转身，就听身后展昭和吴一霍都哦了一声。天尊下意识低头，就看到飞到前边来的头发又变成了黑色。 哦，原来重点是在转身上面。 天尊还想转两下，但是展昭和白玉堂一人按住他一边肩膀不让他动了，压着他跑去前边追王磊和吴彩。吴一霍摇着扇子跟在后边摇头。 哎呀，天尊的新技能啊，高端的嘞。 魔宫里，小四子跟魔宫几个老头老太太每人要了点白头发，扎成一小捆，用今早的药水刷了。这会儿众人正看小四子变戏法呢，他拿着那一小撮头发甩了甩，白了，再甩一甩，黑了。小梁子拖着下巴， 那是不是意味着尊尊抖一抖就会变色？ 小四子扁嘴摸了摸屁股，不知道天尊会不会生气，生气了会不会打他屁股。一旁无沙大和尚突然开口， 那不是不用叫天尊了，可以改成斗尊或者变色尊， 黑白花尊或者黑白条纹尊。 阴猴斗着一只三花小猫，含着小插嘴，大有看热闹之嫌。陆天寒则看愁眉苦脸的小四子。 这要多少时间会好转？ 这个药水没加竹葵粉的话，药效是永久性的，除非研制出解药来。 众人仰着脸算了算，让小四子研制解药铁定是没戏的。公孙的话，过年这一段时间肯定也是没空，于是天尊要顶着一头随时变色的头发过小半个月啊，而且能不能研制出解药还是问题。 我有个问题。 庞玉举手，众人都看到。 头发都是一起变色的吗？这有没有可能一半白一半黑？或者跟他似的变成黑白花纹？ 说着，小猴也指了指那只三花猫。小四子捧着脸拧着眉头，很想说个才不会嘞，但是说不出来，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会不会变成那样，好担心。 没关系的，天儿，尊尊比你大100多岁呢，他要是跟你生气，人家会说他为老不尊。 小四子瞄了小梁子一眼，小梁子笑嘻嘻。 再说他要是真生气，咱们就躲去牢王堡吧，我年后也回牢王堡一趟。 小梁子，你要回家吗？ 小梁扫了扫头，叹气，又看了看四周，众人也下意识地看四周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正常情况下，展昭和白玉堂总是站在一块儿讨论什么，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眉来眼去，可这会儿他俩查案去了，没和大家在一块儿。同理，公孙和赵普也总在一块儿，公孙整天忙忙碌碌的，赵普就跟在旁边捣乱，可这会儿他俩在前边给夜叉宫的人治病，也没和大家在一块儿。而另外原本应该总在一起的林业火和邹良，一个犯二，一个吐槽，一个总跳脚，一个特淡定，可现在也不在一起。林业火在院子里都不出门，邹良在军帐里也不上山。 林火急说年后要回火凤堂，我也不好让他一个人回去，是不是？ 众人抱着胳膊，虽然小梁子是赵普的徒弟，小四子的小竹马，但小孩还是挺有义气的，也不枉林业火那么疼的。 小四子突然也有点想去狼王堡或者火凤堂，他也担心林业火和邹良。正这时，有个下人跑上来了。 山下来客到了，蒋四爷接了卢大爷和卢夫人来了。 殷侯站了起来，带着人去山下迎接，十分给面子。陆天寒也跟着下山，见一旁吴沙心事重重的，就问他： 你是怎么了？跟你那徒弟有关？ 吴沙点了点头，趁身边人不注意，跟陆天寒耳语了几句，陆天寒双眉微皱，摇头。这时陆雪儿也跑来了： 爹，小妹回来了。 众人一看，就见有阵子没见的陆灵儿背着个巨大的包袱跟在陆雪儿身后回来了，看到陆天寒就扑： 爹！ 陆天寒将丫头拉过来看了看，发现没瘦也没胖，就是不知道她背的什么这么大一包。 这什么东西啊？ 哦，淼淼那天跟我说，公孙先生能把夜叉宫里人的怪病都治好了，所以想给先生送一件礼物，要天下绝无仅有的，然后先生又喜欢的。我弄了一样来，他估计喜欢。 说着，陆灵儿将包袱放在地上打开，众人再一看，就见包袱里是一个白色的巨大的蜂巢。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这原本住的是蜂还是熊啊？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蜜蜂巢？小四子一眼看到，突然蹦了起来： 哇，大王蜂巢啊，爹爹可以养大王蜂骨了。 众人再看，就见小四子抱着比他还大的蜂巢蹭啊蹭啊蹭。众人点了点头：嗯，马匹拍对地方了，看这样子公孙一定喜欢。 你怎么知道大王蜂巢这东西？ 我那天找老财迷问的，天底下郎中最爱什么，他给我翻了本古书，说大王蜂巢最稀罕，于是我去抓了。嗯，你看呀，我被扎了一个包。 说着，陆灵儿伸出手撅着嘴给陆天寒看胳膊，陆天寒赶紧帮他吹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偷来那么大个蜂巢，竟然就扎了一个包，还撒娇。陆天寒那两个闺女儿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彪悍。与此同时，月灵县城里，天尊等人看着五彩和王磊进了一间客栈，要了一间雅间，进屋后关上门，神神秘秘的。白玉堂要了他们隔壁的一间雅间，众人进去之后都竖着耳朵听隔壁的动静。展昭用袖剑在墙上扎了个极细小的窟窿，这几人耳力极佳，因此隔壁的交谈听得十分清楚。这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，似乎的确是老友多年不见的闲聊，但又偏偏没有老朋友的熟络，反而像是在打发时间。 这俩人该不会是在等人吧？ 展昭摸着下巴在窟窿口看，天尊则是坐在桌边翻看那几本当年五彩偷走的古书。良久，天尊突然嘟囔了一句： 偷这几本书是巧合吗？ 什么？ 天尊将书递过去给白玉堂看： 你看他偷的这几本书是不是很怪？ 天尊给白玉堂看那几本书，白玉堂翻看了几页，发现都是医书，还不是一本正经的中医书，而是类似于巫医之类的怪异书籍。白玉堂仔细翻看，越看越皱眉： 这都什么，医术还是巫术？ 吴一霍拿过去翻看，病书生其实并非只是因为吴一霍的外形而得来的绰号，吴一霍本身的确是个书生，而且还是个大才子。他拿着书翻了一遍，最后将三本书都翻开到某一页，摆在了桌面上，示意白玉堂和天尊看。白玉堂凑过去看，就见其中一本上翻到的那一页是详细描述如何治疗断肢的，而第二本书上的某一页则是详细介绍伤口生肉之类的问题的，画面有些恶心。 再一本就更离谱了，整本书都是在介绍如何将假的肢体做成真的，用的材料都是木头的。白玉堂微微的皱眉，摸着下巴。 这是 吴一霍的手在翻到另一本书的某一页时停了下来，将书递给白玉堂看。 看这个。 白玉堂看了一眼，就见在书里夹了一张纸片，纸片上有两个字：救命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将那张纸片拿出来，纸片上的字迹是红色的，似乎是用血写成的，关键是感觉很新。如果是很久以前写成的，那字迹颜色不应该这么显眼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几本书是装在箱子里的，之前一直都在五彩的书房里，难道放进这张纸条的是五彩？可五彩现在很自由地在活动，没感觉它有什么危险呀。这时就见靠在墙边偷听的展昭突然回转身对白玉堂招了招手，白玉堂站起来走了过去，展昭指了指窟窿示意白玉堂看，就见隔壁房间五彩和王磊此时正在摇头叹气。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 我也没办法，认命吧。 这次查案的是开封府的人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我刚才和展昭聊了聊，他貌似还挺厉害的，说不定我们能告诉他。 不是，这事情不能通过我们说出去，不然秋意他们都死定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惊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么说秋意他们还活着，虽然不明白其中原因，但是这个消息实在是振奋人心。 我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突然就开始查秋意失踪的事情了。 其实之前我打听过，雇我们抄书的那个蔡掌柜就是传说中的财迷蔡金宝。 他是魔宫的人 啊？你没听江湖人说的吗？今年这一整年江湖上出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展昭昭告天下，说他是魔宫少公主殷侯的外孙。 对啊，开封府的人现在在魔宫，听说是来过年的。你是觉得展昭会调查这件事，应该是掌握了什么线索？ 我希望他们能对付我爹。他们都是江湖上的大人物，说不定会有法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万分的疑惑，五彩提到的爹，莫非是那个瘫痪的武贤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